资治通鉴卷第158，梁冀十四，高祖武皇帝十四。大同四年春正月，辛酉朔，日有食之。东魏荡郡或巨相，宋业。丁卯，大赦，改元元相。二月己亥，上耕吉田。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人攻魏南汾州，刺史韦子灿降之，丞相泰灭子灿之族。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，将赴河南诸州。魏梁炯为孝宽，赵继宗皆弃城西归。侯景攻广州，魏拔闻魏救兵将至，即诸将议之，行洛州市卢勇请进关行事，乃率百骑至大尾山与魏师。日已暮，勇多置番旗于树巅，夜分骑为十队，鸣角直前。秦魏仪同三司程华斩仪同三司王征蛮而还。广州守将骆超遂以城降东魏。丞相欢以勇行广州事，勇便之从弟也。于是南汾、颍、豫、广四州复入东魏。初，柔然投兵可汗，使得反国，是谓晋礼。及永安以后，雄踞北方，礼见焦聚，虽信使不绝，不复称臣。投兵常至洛阳，心慕中国，乃至侍中、黄门等官。后得为汝阳王典签淳于谭，亲宠任事，以为秘书监，使典文翰。即两位分裂，投兵转不逊，硕为边患。为丞相泰以新都关中，方有事山东，欲结婚以辅之，以舍人元义女为化政公主，弃投兵地塔函，又言于魏主，请废以服后纳投兵之女。贾臣以服后为尼，使扶风王府迎投兵女为后。投兵遂留东魏使者元整，不报其使。三月辛酉，东魏丞相欢以杀怨之败请解大丞相，诏许之，请之复故。柔然送道后于魏，车700乘，马万匹，驮2000头，至黑岩池，与魏所遣鲁布一位。柔然迎目，护席解东向。扶风王府请正南面，后曰：“我未见魏主，故柔然女也。魏帐南面，我自东向。”丙子，立皇后御酒驴氏。丁丑，大赦，以王蒙为司徒。丞相泰朝于长安，还屯化州。夏四月庚寅，东魏高欢朝于邺，人臣还晋阳。五月甲戌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郑伯游来聘。秋七月，东魏荆州刺史王泽寇淮南。癸亥，诏以东冶徒李胤之得如来舍利， 大赦。东魏侯景、高敖曹等为魏独孤信与金庸，太师欢率大军祭之。景西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，存者十二三。魏主将如洛阳拜元陵，会信等告急，遂与丞相太聚东，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亲守长安，开府仪同三司李弼、车骑大将军达西武率千骑为前驱。八月庚寅，丞相太至古城，侯景等欲整阵以待其至。仪同三司泰安莫多楼代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，景等故止之。戴文勇而专，不受命，与可诛魂道元以千骑前进。夜欲李弼、达西武于孝水，必命军士鼓噪，夜柴扬尘，戴文走，必追斩之。道元单骑豁免，悉服其众，送恒农。太进军禅东，侯景等夜解围去。辛卯，太率轻骑追景至河上，景围阵，北据河桥，南主芒山，与太合战。太马中流矢惊异，遂失所知，太坠地，东魏兵追击之，左右皆散。都督李牧下马，以策斥太背，骂曰：“陇东军事，尔曹王何在？而独留此？追者不疑其贵人，舍之而过。”牧以马受太，与之俱意。魏兵复阵，即东魏兵大破之，东魏兵北走。京兆中武公高敖曹亦清泰，见其盖以凌阵，魏人进锐攻之，一军皆没。敖曹单骑走投河阳南城，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欢之从祖兄子也，与敖曹有怨，闭门不受。敖曹仰呼求绳不得，拔刀穿河未撤，而追兵至，敖曹伏桥下。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，问敖曹所在，奴指示之，敖曹之不免，奋头曰：“来，与汝开国公。”追者斩其首去。高欢闻之，如丧肝胆，掌高永乐二百，赠敖曹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。太赏杀敖曹者不捐万贯，岁岁稍与之。必及周王犹未能足，魏又杀东魏西兖州刺史宋贤等，掳甲士万五千人，复合死者以万数。初，欢以莫其普尊老特礼之，常亲扶上马。其子洛免官其首曰：“愿出死力以报深恩。”即芒山之战，诸军北渡桥，洛独勒兵不动。谓魏人曰：“莫其受洛干在此，能来可来也。”魏人谓之而去。欢明其所营地为回洛。是日，东西魏至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 从淡至味，斩数十合，分物四色，莫能相知。为独孤信离远居右，赵贵移封居左，斩并不利，又未知魏主及丞相太所在，皆弃其族先归。开府仪同三司李虎、念贤等为后军，见信等退，即与俱去。太由是稍迎而归，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金庸，王思正下马，举长槊左右横击，一举折伯数人，陷阵既深，从者尽死。思正披重疮，闷绝，会日暮，敌亦收兵。思正每战常着破衣蔽甲，敌不知其将帅，故得免。帐下都雷武安于战处哭求思政，会其以苏割衣裹疮，扶思政上马，夜久使得还营。平东将军蔡佑下马布斗，左右劝乘马已被仓促，又怒曰：丞相爱我如子，今日岂惜生乎？率左右十余人合声大呼，击东魏兵，杀伤甚重。东魏为之十余重，有弯弓持满，四面拒之。东魏人目后甲长刀者，直进取之，去右可三十步，左右劝射之。又曰：吾曹之命在此一使，岂可虚发？将至十步，又乃射之，应弦而倒。东魏兵稍却，又许引还。魏主至横农，守将以弃城走，所虏降卒在横农者，相与闭门聚守。丞相太攻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。蔡佑追及太于横农，夜见太。太曰：丞先尔来，吾无忧矣。太惊不得寝，枕右骨，然后安。又每从太战，常为士卒先，战还诸将皆争功，有终无所言。太美叹曰：丞先口不言勋，我当待其论序。太留王思政镇横农，除侍中，东道行台。魏之东伐，关中留守兵少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，闻魏兵败，谋作乱。李虎等至长安，既无所出，与太尉王蒙、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亲出屯魏北，百姓互相飘掠，关中大扰。于是沙苑所虏东魏都督赵清阙、雍州民于福德等遂反，据长安子城。福德保咸阳，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兵。长安大城民相率以拒清阙，日与之战，大都督侯莫陈顺击贼屡破之，贼不敢出，顺崇之兄也。扶风公王丕镇河东，大开城门，西召军士谓曰： 今闻大军失利，青雀作乱，诸人莫有固志。王丕受委于此，以死报恩。有能同心者，可共固守，必恐成陷，任自出城。众感其言，皆无异志。魏主刘文襄，丞相太以士马疲弊，不可速进，且为青雀等乌合不能为患，曰：我至长安，以轻骑临之，必当面赴。通直散骑常侍吴郡陆通谏曰：贼逆谋久定，必无亲善之心，风颤有毒，安可轻也？且贼诈言东寇将至，今若以轻骑临之，百姓未为信然，亦当惊扰。今军虽疲弊，精锐尚多，以明公之威，总大军以临之，何忧不克？太从之，引兵西入。父老见太至，莫不悲喜，侍女相贺。华州刺史宇文导引兵入咸阳，斩司庆、秦福德，南渡魏与太会，攻青雀破之。太保梁景瑞以及刘长安与青雀通谋，太杀之。东魏太师欢自晋阳将七千骑至孟津，魏济闻魏师已遁，遂济河，遣别将追魏师至淆，不及而还。欢公金庸长孙子彦弃城走，焚城中室屋俱尽，欢毁金庸而还。东魏之迁业也，主客郎中裴让之留洛阳，独孤信之败也，让之弟邹之随丞相太入关，为大行台仓曹郎中。欢求让之兄弟五人，让之曰：喜诸葛亮兄弟是吴蜀各尽其心，况让之老母在此，不忠不孝，必不为也。明公推诚待物，物亦归心，若用猜忌，取霸业远矣。欢皆视之。九月，魏主入长安，丞相太还屯华州。东魏大都督贺拔仁及邢摩纳、卢仲礼等平之。卢景玉本儒生，太师欢视之，召管于家，使教诸子。景玉讲论精微，难者或相抵喝，大声厉色，言志不逊。而景玉神采俨然，风调如一，从容往复，无迹可寻，性清静，历官屡有进退，无得失之色，必依粗食，恬然自安，终日端严，如对宾客。冬十月，魏归高敖曹、窦泰、莫多楼戴文之首于东魏，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。十二月，魏释云宝袭洛阳，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走，都督赵刚袭广州，拔之。于是自湘广以西城镇复为魏。魏自正光以后，四方多事，民必富役，多为僧尼，至二百万人，四有三万余区。至是，东魏始召 牧首、令长、善吏四者，记其功庸，以王法论。初，为伊川土豪李长寿为房蛮都督，积功至北化州刺史。孝武帝西迁，长寿率其徒据东魏，魏以长寿为广州刺史。侯景攻拔其弊，杀之。其子严孙复收集复兵以据东魏。魏之贵臣广陵王欣、录尚书长孙志等，皆携家往依之。严孙资遣魏宋，使达关中。东魏高欢患之，朔遣兵攻严孙，不能克。魏以严孙为荆南行台，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严孙以澄清伊洛为己任，魏以严孙兵少，更以长寿之婿京兆韦法宝为东洛州刺史，配兵数百以助之。法宝名佑，以自行。既至，与严孙联兵制诈于伏流。独孤信之入洛阳也，欲善修工事，使外兵郎中天水全景轩率徒兵3000出彩运，会东魏兵至，河南皆叛。景轩见道西走，与李严孙相会，攻孔城，拔之。洛阳以南寻邑西附。丞相太即留景轩守张白务，节度东南诸军应关西者。是岁，严孙为其长史杨伯兰所杀。韦法宝即引兵据严孙之诈。东魏将段琛等据宜阳，遣扬州刺史牛道衡有魏边民，为南兖州刺史韦孝宽患之，乃诈为道衡与孝宽书论归款之意，使敌人遣之于琛营。琛果疑道衡，孝宽乘其猜阻，出兵袭之，秦道衡及琛小免遂轻。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璧显要，请筑城自衡农喜镇之，赵家都督焚尽兵州诸军事，兵州刺史行台如故。东魏以高城设吏部尚书，时改崔亮年劳之志，权卓贤能，有沙太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凡才名之士，虽未见卓，皆引至门下，与之游宴讲论赋诗，士大夫以士称之。五年春正月乙卯，以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尉将军，丹阳尹何敬荣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纂为仆射。纂，洪策之子也。自晋宋以来，宰相皆以文艺自意，敬荣独勤不领，日干不休，为时俗所嗤鄙。自徐勉州设祭族，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荣，内省则朱毅。敬荣志却无闻，以刚为为己任，亦文华敏洽，趋盈世誉，二人行义而具德性于上。亦善嗣后人主义为阿谀， 用事30年，广纳货禄，期往视听，远近莫不奋急。原宅完好，隐善声色，穷一时之盛。每修下，车马填门，为王成、王志及楚祥不往。成志，简之子；祥，渊之曾孙也。丁巳，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，南北二郊及吉田，往还并宜逾年，不复成路。赵从之。四宗庙仍成逾年。琛，畅之弟子也。辛酉，东魏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。辛未，上祀南郊。魏丞相泰于邢台治学，举成郎、辅佐德性明敏者充学生，悉令但治公务，挽救讲习。东魏丞相欢，以徐州刺史房摩、广平太守杨敦、广宗太守窦苑、平原太守许敦，有政绩清能，与诸刺史书包称摩等以劝之。夏五月甲戌，东魏立丞相欢女为皇后，以亥大赦。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。秋七月，以扶风王扶为太尉。九月甲子，东魏发畿内10万人成邺。40日罢。冬10月癸亥，以新宫城大赦，改元兴和。魏置执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。11月乙亥，东魏使散骑常侍王元景未收来聘。东魏人以郑光立进差，命教书郎李业兴更加修正，以甲子为元，号曰兴光立，继承行之。散骑常侍朱毅奏，请来至州稍广而小大不伦，请分为五品，其位置高卑，参僚多少，皆以事为疵。赵从之。于是上品20州，次品10州，次品8州，次品23州，下品21州。时上方士征伐，挥拓境域，北于淮汝，东据彭城，西开臧科，南平李洞，分轮甚重，故亦请分之。其下品皆异国之人，徒有州名而无土地，或因荒教之民所居村落、至州及郡县。刺史首令皆用鄙人为之，尚书不能悉领，山川险远，直贡罕通。五品之外，又有20余州不知处所，凡107州。又以边境镇戍，虽领民不多，欲重其将帅，皆建为郡，或一人领2-3郡太守。州郡虽多，而户口日耗矣。魏自西迁以来，礼乐散佚，丞相泰命左仆射周惠达、吏部郎中、北海唐锦损益旧章，致事稍备。6年春正月壬申， 东魏以广平公库迪干为太保。丁丑，东魏主入新宫，大赦，为扶风王扶卒。二月己亥，上耕吉田，魏筑五铢钱。东魏大行台侯景出三押，将赴荆州。魏丞相泰、前李弼、独孤信各将五千骑出五关，景乃还。魏文后即为尼，居别宫。道后犹记之，乃以其子武都王务为泰州刺史，使文后随之官。魏主虽现以大计，而恩浩不忘，密令养发，有追还之意。会柔然举国渡河南侵，时颇有言：柔然以道后故兴师者，帝曰：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也？虽然，至人此言，朕亦何言以见将帅？乃遣中常侍曹宠击首敕，赐文后自尽。文后泣谓宠曰：愿至尊千万岁，天下康宁，死无恨也。遂自杀，凿麦积崖而葬之，号曰纪灵。夏，丞相泰召诸军屯沙苑以备柔然。右仆射周惠达发士马守京城，遣诸街巷，召雍州刺史王丕议之，丕不应召。谓使者曰：若如如至魏北者，王丕自率乡里破之，不凡国家兵马，何谓天子城中作如此惊扰？由周家小儿匡窃至此。柔然至夏州而退，未几，道后欲及卒。五月已有，为行台公延和、陕州刺史公延庆降于东魏。东魏以河北马场为益州以处之。东魏扬州武功高永乐卒。闰月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己丑，东魏封皇兄景直为宜阳王，皇帝威为清河王，迁为颍川王。六月壬子，东魏华山王至卒。秋七月丁亥，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相等来聘。八月戊午，大赦。九月戊戌，司空袁昂卒。遗书不受赠议，敕诸子勿上行状及立名制，上不许，赠本官，是穆正公。冬十一月，为太师念贤卒。突遇浑自莫折念生之乱，不通于魏。福连仇族，子夸履历，史称可汗，居福四城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之号。是岁，使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。七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辛丑，祀明堂。宕昌王梁先定 为其下所杀。帝弥定立。二月乙巳，以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、荡昌王。辛亥，上更吉田。为幽州刺史顺阳王仲景作事赐死。三月，为夏州刺史刘平福举上郡反，大都督于锦讨秦之。夏五月，遣兼散骑常侍明少侠等聘于东魏。秋七月己卯，东魏宜阳王景直卒。魏以侍中宇文策为大都督，行汾州事。策深知凶也，为政简惠，得市民心。帝皆东魏，东魏人朔来寇超，策擒获之，命解缚，引与相见。魏设酒肴，待以客礼，并给粮器。魏送出境，东魏人大残，不复为寇。焚尽之间，遂通庆调，时论称之。或告策交通境外者，丞相太怒曰：“策为我安边，我知其志，何得见我骨肉？”命斩之。魏丞相太欲革易时政，为强国富民之法。大行台杜之尚书兼司农卿苏绰尽其智能，赞成其事。兼官员至二长，并至屯田以资军国。又为六条诏书，九月使奏行之。一曰清心，二曰敦教化，三曰尽地利，四曰着贤良，五曰续宋誉，六曰君复义。太慎重之，常置诸座右，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记账，不得居官。东魏召群官于林止阁，议定法制，谓之林止阁。冬十月甲寅，颁行之。乙巳，东魏发夫五万驻张宾堰，三十五日罢。十一月丙戌，东魏以彭城王韶为太尉，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。僧敬名潜，以自行。国真之兄孙，东魏主之舅也。十二月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谦来聘。交趾李奔视为好友，事不得志。同郡有兵少者，赴于此早，亦选求官。吏部尚书蔡准以兵姓吴前贤，除广阳门郎，少耻之。奔与少还乡里，会交州刺史武陵侯资以客报失众心，时奔兼德州，因连结数州豪杰俱反。子书会于奔，奔还广州，上遣资与高州刺史孙炯、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。资挥之子也。是岁，魏又议新制十二条。东魏丞相欢以诸州调捐不依旧事，民甚苦之，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。魏自丧乱以来， 农商失业，六镇之民相率内徙，就食其尽。缓因之已成霸业，东西分裂，连年战争。河南州郡居为茂草，公私困竭，民多饿死。欢命诸州滨河及金梁，解置仓积谷以相转曹，供军旅备饥馑。又于幽营仓青四州傍海主盐，军国之费粗得周善。至是东方连岁大忍，古胡至九前，山东之民少负苏西矣。东魏尚书令高澄赏敬弟妹平邑长公主，生子孝婉，朝贵贺之，澄曰：“此至尊之生，先贺至尊。”三日，帝幸其弟，赐锦彩布绢万匹，于是诸贵敬至礼位，获满十事。东魏临淮王孝友表曰：“令至百家为卒，二十五家为驴，五家为比。百家之内有率二十五，征发皆免，苦乐不均，羊少狼多，富有蚕食，此之为必久矣。精益诸房或七八百家为一里正，二十数事无缺，而况外州乎？请依旧至三正之名不改，而每驴只为二比，即足省十一丁，资捐翻兵所益甚多。”事下上书，请不行。安城望族刘敬公以妖术惑众，人多信之。八年春正月，敬公聚郡反，改元永汉，属官署，进攻庐陵，逼豫章。南方久不习兵，人情扰害，豫章内史张婉募兵以拒之，宛纂之地也。二月戊戌，江州刺史湘东王毅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颖讨进攻，受宛节度。二月戊辰，秦进攻送建康，斩之。僧辩神念之子也，该薄辩捷，气宇肃然，虽射不穿闸，而志气高远。魏出至六军。夏四月丙寅，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惠来聘。惠袁庄之从子也。东魏丞相欢朝于邺，司徒孙腾作侍免，已有以彭城王韶录尚书事，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，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。初，太尉玉景与丞相欢同归尔朱荣，其妻欢之子也，自是勋妻，贪纵不法，为有司所合。细欲欢三意却弃请，乃得免死。丁亥，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欢往造之，景卧不起，大叫曰：“杀我时促也！”欢抚而拜谢之。辛卯，以库迪干为太傅，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， 封祖义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甲辰，欢还晋阳。八月庚戌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，河南道大行台，随机访讨。魏以王蒙为太保。东魏丞相欢即位，入自汾将，连营四十里。丞相太使王思政守玉璧以断其道。欢以书召思政曰：“若降，当授以兵州。”思政复书曰：“可诛魂道元祥，何以不得？”冬十月己亥，欢为玉璧，凡九日，遇大雪，士卒激动，多死者，遂解围去。魏遣太子亲镇蒲坂，丞相太出军蒲坂，至皂荚，闻欢退渡汾，追之不及。十一月，东魏以可诛魂道元为兵州刺史。十二月，魏主授于华阴，大享将士。丞相太率诸将朝之，起万寿殿于沙苑北。辛亥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杨斐来聘。孙炯、卢子雄讨李贲，以春帐方起，请待至秋。广州刺史新余侯应不许，武林侯资又促之。炯等至合浦，死者十六七，众溃而归。应旦之子也。武林侯资奏炯及子雄与贼交通，逗留不尽，赤于广州赐死。子雄弟子略、子烈主帅广陵渡天河，及弟僧明、新安周文玉等率子雄之众攻广州，欲杀应资，为子雄复冤。西江都护高要太守吴兴、陈霸先率精甲三千救之，大破子略等，杀天河，擒僧明、文玉。霸先以僧明、文玉骁勇过人，视之，以为主帅，诏以霸先为直阁将军。为丞相太妻平邑公主生子爵。东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。元忠虽处要任，不以物物甘怀，为饮酒自娱。丞相欢欲用为仆射，世子成言其放达常醉，不可委以台阁。其子骚闻之，请解酒。元忠曰：“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，而爱仆射宜勿饮酒。”九年春正月壬戌，东魏大赦，改元武定。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娶吏部郎崔仙之妹，继而弃之，由是与仙有隙。仲密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党，高成奏令改选，仙方为成所宠任。仲密疑其垢己，欲恨之。仲密后妻李氏厌而会，成见而悦之，李氏不从，衣服皆裂， 以告仲密，仲密亦愿。寻初为北豫州刺史，阴谋外叛，丞相欢疑之，遣镇丞西寿兴点军事。仲密惮之民物，仲密置酒言寿兴，服壮士执之。二月人身以虎牢叛，降魏。魏以仲密为侍中、司徒。欢以仲密之叛由崔仙，将杀之。高成逆仙，谓之故情。欢曰：“我盖其命，须与苦守。”成乃出仙，而为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曰：“卿使崔仙得仗，勿复相见。”元康谓之言于欢曰：“大王方以天下负大将军，大将军有一崔仙不能免其仗，父子尚尔，况于他人？”欢乃释之。高季氏在永安戍，仲密遣信报之。季氏走告欢，欢待之如旧。魏丞相太率诸军以应仲密，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，至洛阳，遣开府仪同三司于锦攻博古，拔之。三月人身为河桥南城。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，太退军禅上，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。胡律金使邢台郎中张亮以小艇百余在长所，似火船将至，以钉定之，引索向岸，桥碎获全。欢渡河，据芒山为阵，不进者数日。太留辎重于禅区，夜登芒山以袭欢。后继白欢曰：“贼距此四十余里，入食干饭而来。”欢曰：“自当渴死。”乃正阵以待之。戊申黎明，太君与欢君遇。东魏彭乐以数千骑为右贞，冲魏军之北陲，所向崩溃，遂驰入魏营。人告彭乐叛，欢甚怒，俄而西北陈起。乐使来告捷，鲁卫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临洮王翦、蜀郡王荣宗、江夏王生、巨鹿王产、乔郡王亮、詹氏赵善及都将辽左四十八人。诸将乘胜击魏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余级。欢使彭乐追太，太窘，谓乐曰：“汝非彭乐也，痴男子，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汝也？何不急还营，收汝金宝？”乐从其言，获太金带一囊以归，言于欢曰：“黑塔漏刃，破胆矣。”欢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态，令伏诸地，亲啄其头，连顿之，并属以杀怨之败，举任江夏者三，尽谢良久。乐曰：“其五千骑，复魏王取之。”欢曰：“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耶？ 命取绢3000匹押越备，因以赐之。明日复战，太为中军，中山公赵贵为左军，领军若于会等为右军，中军右军合击东魏，大破之，喜服其不足，欢失马。贺连杨顺下马以受欢，欢上马走，从者不计7人。追兵至，亲信都督玉兴庆曰：“王速去。”兴庆腰有100箭，足杀100人。欢曰：“事既以尔为怀州刺史，若死，用儿子。”兴庆曰：“儿少，愿用兄。”欢许之。兴庆拒战，使尽而死。东魏军士有逃奔魏者，告以欢所在。太牧勇敢3000人，皆执短兵，配大都督贺拔胜以攻之。胜时欢于行间，直朔与13骑逐之，持数里，朔刃垂棘，引自之曰：“贺六魂，贺拔破胡必杀汝。”欢气待绝，河州刺史刘鸿辉从旁射胜，中其2骑。五位将军段韶射胜马，避之，必驸马至，欢以意去。胜叹曰：“今日不知公使天也。”为南颍州刺史耿令贵大呼，独入敌中，锋刃乱下，人皆谓已死，俄奋刀而还，如是硕似。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，乃谓左右曰：“吾岂乐杀人，壮士除贼，不得不耳。若不能杀贼，又不为贼所伤，何意逐做人也？”左军赵贵等武将战不利，东魏兵复阵，太与战又不利，会日暮，魏兵遂遁，东魏兵追之。独孤信于锦收散卒自后击之，追兵惊扰，为诸军由是得全。若于会夜隐去，东魏兵追之，会徐下马，故命除人营时，时必谓左右曰：“长安死，此中死，有以异乎？”乃见其名角，收散卒徐还，追计已有伏兵，不敢逼。太岁入关，屯魏上。缓进至陕，太遣开府仪同三司达西武等拒之。行台郎中封子惠言于欢曰：“混一东西，正在今日，喜魏太祖平汉中，不乘胜取巴蜀，失在迟疑，后悔无及，愿大王不以为宜。”欢深然之，及诸将亦尽止，咸以为也无青草，人马疲瘦，不可远追。陈元康曰：“两兄交争岁月已久，仅幸而大捷，天授我也，时不可失，当乘胜追之。”欢曰：“若欲伏兵，孤何以计？”元康曰：“王前杀怨失利，彼尚无伏，今奔败若此，何能远谋？若舍而不追，必成后患。” 缓不从，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泰，遂东归。泰召王思政于玉璧，将使镇虎牢，未至而泰败，乃使守横农。思政入城，领开门解衣而卧，未免将士是不足畏。后数日，刘丰生至城下，惮之不敢进，引军还。思政乃修城郭，起楼橹，营农田，及除粟，由是横农时有守御之备。丞相泰求自贬，魏主不许，是义也，为诸将皆无功。为耿令贵与太子五位帅王忽仁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，泰欲以雍、齐、北雍三州受之，以州有优劣，使探筹取之。仍赐胡人名勇，令贵名豪，文达名杰，用张其功。于是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高仲密之江畔也，因遣人煽动冀州豪杰，使为内应。东魏遣高隆之持邑魏府，由是得安。高成密书与隆之曰：“仲密之党与之俱息者，宜悉收其家属，以成将来。”隆之以为恩旨既行，理无追改。若复收治，市民不信，托至惊扰，所亏不细，乃起丞相欢而罢之，以太子詹氏谢举为尚书仆射。夏四月，临邑王攻李奔，奔将范修破临邑于九德。清水堤求李蜀人，城卫之败，据险作乱。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屡遣军击之，不克。丞相泰遣典签、天水赵长往谕之，诸酋长俱异，或从或否。其不从者，欲加任于场，场神色自若，辞气欲立。蜀人感悟，遂相率降。低求粮道显叛，太傅秦场欲降之，喜其豪帅四千余人，并部落于化州。太即以场为都督，使领之。太史牒潜入虎牢，令守将魏光固守。侯景获之，改其书云：“宜速去。”纵牒入城，光萧遁。景获高仲密妻子宋业，北御洛二州，复入于东魏。五月壬辰，东魏已克复虎牢。将死罪以下囚，唯不赦高仲密家。丞相欢以高潜有义勋，高昂死亡事，既是先自告，皆谓之请，免其从坐。仲密妻李氏当死，高成盛服见之，曰：“今日何如？”李氏默然，遂纳之，以为以侯景为司空。秋七月，魏大赦，以王蒙为太傅，广平王赞为司空。八月乙丑，东魏以汾州刺史胡律金为大司马。 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浑等来聘。冬十一月甲午，东魏主授于西山，以祀桓公。高成其解侍中，东魏主以其弟兵州刺史太原公杨代之。丞相欢驻长城于四州北山，西自马陵，东至土邓，四十日罢。魏诸牧守共谒丞相太，太命河北太守裴霞别立。魏诸牧守曰：“裴霞轻慎奉公，为天下罪，有如侠者，可与俱立。”众默然，无敢应者。太乃后赐侠，朝野叹服，号为独立军。十年春正月，李贲自称越帝，置百官，改元大德。三月癸巳，东魏丞相欢巡行既定二州，缴河北户口损益，因朝于夜。甲午，上幸兰陵，夜见宁陵，使太子入守京城。辛丑，夜休陵。丙午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。己酉，上幸京口城北固楼，更名北固。庚戌，幸回宾亭，演乡里故老及所经进献迎候者少长数千人，各积钱二千。壬子，东魏以高成为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袁弼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，侍中高阳为左仆射。丞相欢多在晋阳，孙腾、司马子如、高岳、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，委以朝政。夜中谓之四贵，其权势熏着中外，率多专自交贪，欢欲损夺其权，故以成为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以门下机事总归中书，文武赏罚皆秉于成。孙腾见成不肯进境，成斥左右牵下于床，铸以刀环立之门外。太原公杨于城前拜高隆之，呼为叔父，成怒骂之。欢谓群公曰：“儿子尽长，公宜避之。”于是公卿以下见成无不悚惧。库迪干，成孤之婿也，自定州来夜，立于门外，三日乃得见。成欲置复心于东魏主左右，着中兵参军崔继书为中书侍郎。成每进书于地，有所见请，或文辞繁杂，继书则修饰通之，帝报成父子之语，常与继书论之，曰：“崔中书我如母也。”继书挺之从子也。夏四月乙卯，上还自兰陵。五月甲申朔，魏丞相太朝于长安。甲午，东魏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聘。季景收之族书也。尚书令何敬荣窃地到官米， 以书主领军河东王玉，丁酉敬荣作免官。东魏广阳王湛卒，为琅琊真献公贺拔圣诸子在东者，丞相欢尽杀之，圣愤恨发疾而卒。丞相太常谓人曰：“诸将对敌神色皆动，唯贺拔公临阵如平时，朕大勇也。”秋七月，为更权衡度量，命尚书苏绰算议36条之制，总为5卷，颁行之。搜检贤才为幕首令长，皆依心智而遣焉，数年之间百姓辨之。魏自正光以后，正行持纵，在位多贪污。丞相欢其以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为御史中尉，常故请以吏部郎崔仙为之，以游道为尚书左丞。丞谓仙游道曰：“卿一人处南台，一人处北省，当使天下肃然。”先选毕义云等为御史，时称德仁。义云仲敬之曾孙也。常欲假先威势，诸公在座，令先后至，通明高士徐步，两人窃聚而入。常分庭对揖，先不让而坐，商再行即辞去。常留之时，先曰：“使受敕在台检教。”遂不待时而去。常降阶送之。他日，常与诸公出，指东山，欲先于道，前驱为赤棒所击，常回马避之。尚书令司马子如以丞相欢故人当重任，意气自高，与太师咸阳王坦独获无厌。先前后谈子如、坦及兵州刺史可诛魂道元等罪状，无不及笔。宋游道亦和子如、坦及太保孙腾、司徒高隆之、司空侯景、尚书袁宪等，常收子如细玉，一素发尽白。辞曰：“司马子如从夏州策杖投项王，王己路车一胜，全自牛犊，犊再到死，唯犬脚存。此外皆取之于人。”丞相欢以书斥丞曰：“司马令无知故旧，汝宜宽之。”常驻马行街，出子如托其所，子如拒曰：“非作事也。”八月癸酉，削子如官爵。九月甲申，以己阴王辉夜为太尉。太师咸阳王坦以王还帝，袁宪等皆免官，其余死处者甚众。久之，欢见子如哀其憔悴，以息成其首，亲卫则师，赐酒100瓶，羊500口，米500担。高澄对朱贵极言褒美崔仙，且借主之。丞相欢书与腋下朱贵曰：“崔仙居县台，咸阳王、司马令皆无布衣之旧，尊贵亲昵无过二人， 同时获罪，吾不能救，诸君其甚之。宋由道奏博尚书，为师数百条。省中豪吏王如之徒，并鞭斥之，令仆以下皆侧目。高隆之吾由道有不臣之言，罪当死。己是黄门侍郎杨殷曰：“畜狗求废，今以朔废杀之，恐将来无复废狗。”由道静坐除名。常谓由道曰：“卿早从我向滨州，否尔，彼经略杀卿。”由道从城至晋阳，以为大行台吏部。己丑，大赦。东魏以丧乱之后，户口失实，徭赋不均。冬十月丁巳，以太保孙腾、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，分行诸州，得无极之户60余万，侨居者皆乐还本属。11月甲申，以高隆之录尚书事，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。庚子，东魏主四元秋。东魏丞相欢袭击山湖，破之，俘10000余户，分配诸州。是岁，东魏以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，修国史。自梁魏通好，魏书美云：“想彼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，上复书去彼字而已。”收使定书云：“想境内清晏，仅万里安和。”上亦笑之。